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七月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。 在相对的时间，你才发现什么是缘。